是要一萬元小費的了噃， 嗯， 加二嘅咯，年初一係嘛？即係閒閒地就炒碟菜都幾百元嘅咯， 嗯， 不過都係有即係入到去廚房都係烏哩單刀咁， 嗯， 咁所以你就要接受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情況喺度， 嗯， 所以如果你話我唔接受嘅，我話只有兩個選擇嘅啫，其實一武裝起義，二 啊 離開， 嗯， 係嘛？ 係， 咁你如果你話喂我發表下文章批評下得唔得？得，我覺得，嗯，但係總會總需要有一啲人出嚟咧，係介入個現實政治裏邊。是 make 一啲 decision， 我覺得 係。 當然你話我是一個牧師，或者我是一個社運人士，甚至一個普通市民，呢，這個係對你人哋對你冇期望嘅。你可以純粹表達你的意見係冇所謂， 嗯。 但是如果你 claim 自己你是一個 politician， 嗯， 你是一個意見領袖， 嗯， 甚至你是一個名嘴的話咧， 嗯， 那你的行為本身呢就是要受到民意約束噶啦。其實， 嗯， 你要睇下啲民意係點先。其實呢樣嘢，咁，嗯，你先至決定你點樣做。 嗯， 我覺得有不同的分別的，其實譬如羅冠聰咁樣，佢覺得咁樣做不啱都好啦，即係我會 respect 佢哋會採取一個咁嘅立場。 嗯， 係，始終有一啲喺成個運動裏面有一啲人本身佢係覺得堅守原則係最重要嘅。但係當個主流係咁樣嗰陣時咧，咁你就要諗下啦。 但我都 其他以從政為目標嘅人就要諗下啦。 如果係咁咧，我都對這些， 我同長毛都會咁講。 依啲從政者咧，我都用原則嘅角度同大家討論一下啦。即係話民主嘅原則當中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叫做民意啦。頭先你所講民意啦，即係話究竟民眾對依件事點樣睇法？嗱，今次咧，我覺得就都幾清楚咧，就係話佢透過呢一個嘅選舉委員會 actively involve 呢個選舉當中，非常之活躍，先至會有所謂嘅326票攞到翻嚟。而佢哋個投票嘅模式係好清楚表達一個訊息，唔要白票。第一，即係話唔要白票嘅意思，唔係話喺任何情況之下都唔投白票，而係佢唔要一啲喺任何情況之下都投白票。佢唔要呢種。第二就是他们那种的即是譬如说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水的时候，我就全票投给你们的时候呢，他是希望你们是可以运用策略去投一个最对香港来讲最有利的一种的， 嗯， 即是这一票的那个的功能，嗯，是对香港最有利的。那你一定要运用智慧的，你不可以说我只是秉持原则就不运用智慧的。点为之对香港最好？你一定要有你的判断，唔可以咧，净系话嗰个所谓嘅，净系把持住嗰个所谓嘅，哎，小圈子选举，无论如何都好啦，选建制派咧系一定违反原则嘅。即系呢一个咧，我觉得今次嘅民意咧系非常清晰。几次呢个 social media 里面去做一啲嘅social listening 嘅调查，包括苹果啊，有百万几票系。要求咧，即系话，如果你拣提名嘅话，你提名俾边个啊？胡苏贞系攞咗百万几票，然后跟住咧，第二个咧系应该系阿胡官嘅。OK， 即系话好似两万。 而家我怀疑咧，胡苏最大嘅 hurdle 喺边度咧？ 啊， 就系当佢亦都好似会慢慢陷入林郑嗰个嘅困局啦。 嗯， 就系有人话俾佢听，唔好放弃啊，你有机会噶。 嗯， 不过唔好上街头。不要搞众筹，不要走去变成一个普选。他当他觉得自己有机会赢，他又会跌回到陷阱那里， 嗯。 所以我就说，如果胡苏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应该眯埋只眼， 嗯， 就将个 campaign 变成一个公众的 campaign， 是没得输的，这个。 没得输的，因为呢好像你看到习近平根本今次的选举，我仍然认为是由习近平一人一票选出的啦。这个我想很多好没什么人会反对这件事。然后跟住如果你的民望是高到一个地步呢，他不选你的话呢， 他会受选呢， 他会受选呢，那这个是他对他来讲最大的 hurdle， 反而是。 嗯， 所以民望呢，我觉得对胡苏贞是只会有利。 到时就会有人就会 approach 他，告诉他你不要众筹啊，你不要搞这些社交媒体啊。你去擺票，我幫你拉，我幫你拉幾多少票翻嚟。嗱，咁呢個就係最大陷阱嚟，我覺得。 嗯， 到時咧，咁你又即係冇咗個 campaign 嘅自主性咯， 嗯， 開始又膠化咯，係， 啊， 咪？開始就要見嗰啲漁農界選委咯，係，啊，咪？開始就見嗰啲宗教界選委咯，仲有更膠嗰啲未見啊，中醫界啊嗰啲咧，即係嗰啲中聯辦貼票嗰啲組別啊，都未見曬。嗱， 嗯， 我懷疑啊，林鄭好快見中醫界啊嗰啲添㗎啦要。 嗯， 即係後面老細安排好曬㗎啦嘛。 幾時見文化界咧？即係文化界嗰班已經係西環人㗎啦，都唔見你幾幾冇面。 幾時見 馬王國自己有嚟㗎啦？ 喂，幾時你叫佢上阿嚟啊？ 其實佢話佢會上新媒體㗎喎、哦。 會㗎，胡鬚就 係我等我打電話俾戴建文先。 唔緊要嘅，嗱有一樣嘢，我覺得咧，你先揾阿胡官，胡官就一定上嘅。 係咩？ 我覺得一定上嘅。 但我哋個節目咁尖鋭，佢 仲有 驚啊！ 葉柳一定上，唔係葉柳一樣嘢，我好欣賞佢嘅。 嗱，你講多幾次佢就會上噶啦。 葉柳有一樣 隻腳啊，你 唔係僆話僆師好中意你啊。 除咗隻腳，OK， 除咗隻腳， 好似係二肢咁樣擺上去。 阿葉柳咧，其實係佢 除咗隻腳擺上去， 係上過好多新媒體咧，而嗰個嘅節目嘅其實係都係一啲比較黃絲嘅人主持。 哦，收視有冇飆升先？ 咁我就唔知 道，拖低我哋收视就唔系几好啊！ 我谂唔会拖低啩， 好难讲。但系我哋， 但你只要呢两个上咗之后咧、 嗯， 我又觉得对其他两个就会构成压力噶啦。 我话邀请一下啦，等我系啊， 好 啊。你熟唔熟啊？叶柳啊？ 叶柳，我系我网友，佢 at 我噶。 哦，系咩？我同佢网友都唔系喎。 几年前佢 at 我， 佢又 at 过我，我好似唔理咗佢。 你唔理噶 ？delete 咗佢喎。 我咁我试下发 message 俾佢啦。 好啊好啊，就邀请佢星期二晚上嚟啦。 系咯系咯。 咁如果可以嘅话，就请埋阿胡国兴咁样啦。 系咯，两个一齐睇下可唔可以同日啦。 两个一齐讲一个人叫讲林郑咯。咁一定好听。 大家怼林郑 啊！到时我哋唔使讲嘢，我哋坐喺个位度做现场观众，我哋系咪或者现场发问咁就得啦？ 系。 咁我谂如果叶柳肯豁出去讲林郑都几好笑的，我觉得。 但系你个节目如果有两个。除非你一请要请四个， 啊、 除非嗰两个就自己自动唔嚟嘅啫。 哦，如果我哋公布咗佢哋两个会讲林郑，我谂阿胡叔会复埋你。咁咪三个一齐讲咯，冇、哦、所谓噶。林郑就唔会啦，我觉得。 林郑就唔会啦，林郑唔会啦。不过你如果作为一个网台节目咧、嗯，叫for courtesy 嘅 reason 咧，你咁你都要即系邀请佢嘅。都要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諗住要請啲所謂嘅參選人，咩、 嗯？ 仲有嗰、那個另外一個文 傑前文 胡咩全啊， 好似 胡世全啊， 係佢當佢冇到， 冇、啊、世全。其實五個候選人嘅喎， 係民建聯嘅添嘅喎，民建聯都冇話見 佢，好似退咗黨啊， 係咩？ 好似係退咗黨嚟參選嘅， 會唔會佢先係真正陰點？ 係啊，其實我哋 一路奇兵。 系啦，即系其实会唔会系佢咧？大家都忽略咗。 我哋就把握时间翻翻去今日嘅正题啦。 系啊，其实咧呢、這个 萧剑头先嗰啲就系呢个叫做前戏嚟嘅啫。 哇，你 呢、 這个 呢、這个 trailer 嚟嘅啫。其实 你啲前戏咁长嘅成日都 冇办法啦，劲啊！ 系通常真嗰埋牙嗰个好快搞 掂。你啊呢个，咁咧就系讲翻呢个叫做萧剑华事件啊。呢、這个 其实咧又有人讲话系萧剑 华， 萧 系咪 啊？ 萧 啊， 呢个就系残体字嘅问题啦，真系 残体字问题。 萧嘅残体字又系咁样，但有啲人就真系叫 姓 以前有个叫做萧刚啊嘛， 系 嘛， 系 就话错啊嘛，啲人话个萧刚系错啊嘛。 嗯 即又系俏啊嘛， 所以咧个分别喺边一度咧？究竟呢个系简体字定系繁体字？ 繁体字， 因为俏咧系可以系繁体字嘅。 我知 佢但系简体字咧、就是， 但系如果系真系俏嘅话咧，喺简体字里边又系咁写啊嘛。 系啊， 系啊，都系萧同俏同一个字嘛， 同一个字系啦。 啊， 咁所以又系呢个叫做简体字带嚟嘅混乱啦。 冇错， 咁我哋叫佢亲切啲咧，叫建华啦。 好， 系啦，嗱呢个建华咧，点解话佢系江派呢今次咧好明顯嘅啦，蘋果就話獨家新聞、權威消息透露係黑幫夾佢去嘅咁樣。 哦， 咁我唔知幾權威啦。 幾時咁講啊？ 蘋果 啱啱 五點零鐘、六點鐘。 因為我尋日仲係睇緊咧，嗰個新聞就話係有幾由公安啊，同埋國安啊夾佢翻去啦。又有一個講法係咁啦。第二個講法咧就話有香港警方嘅協助啦，香港警方協助啦。嗱。好想讲， 但我怀疑俾苹果权威消息嗰个可能真系香港警方啦。 香港警方 watch hand 啊， 嗯， 嗱，大家听住，话香港警方协助呢一样嘢咧，我系几年前已经听过， 即系有份夹嗰啲人走， 有份夹嗰啲人走、 嗯，通常都系生意上 有份夹，唔系有份夹，系有份提供情报话俾你听， 佢喺边度？ 佢喺边度？ 哦，啊，过料俾佢，诶，你嗰度拉佢啦，咁样， 咁啊好啦。不过咧，而家有几依个噶阿建华咧，就有几种讲法啦。不过无论点讲都好啦。嗱，而家先披露一啲information 俾大家听先，就系、是、呢个 阿肖建华咧就系、是、一个嘅阿、啊、肖建华，阿、啊、建华咧就系、是、一个嘅控制咗1000亿以上嘅一啲几七家上市公司喺大陆，唔知系总之好多家上市公司。 其实佢仲有好多学股嘅，其实佢系一个叫做点讲咧，系成大好多倍嘅大楼嚟嘅， 系 早期嘅大楼， 系 即系或者系早期嘅同叔， 系 成大好多倍。 嗯， 咁点解佢成大咁多倍咧？就系、是、因为佢進入去呢個投資界好早。 嗯， 嗱呢個人咧其實好後生，後生過我哋三個。 嗯， 咁咧就話説，好似幫佢生個仔都成5000万嘅。 5000万生個仔，話而家有30，即係坊間話有30個仔嘅，仔女嚇有30個仔女。 咁佢點樣起家嘅咧？就你睇呢個《紐約時報》咧，有篇訪有篇文章，唔係訪問嚟嘅，就起曬佢個底嘅其實，《紐約時報》。咁咧就係佢係 神童 啦。1989年，嗱佢係山東一條鄉嘅一個農村出身，佢老豆好似做教師，就是、一個所謂高考狀元啊，高考神童。咁咧就15岁就已經入讀呢個北大。 北大。 咁咧就1989年嗰陣時咧就係、是、北京大學嘅學生會會長。係。 嗱嗰陣時佢已經係三年級啦。 副主席 係啦。係啦，嗰陣係三年級。 三年級啦。咁咧。 但都係19岁啦，你計一計，咪18岁到啦。 系啦，據說就係當時啊，唔係據說啊，對《紐約時報》嘅講法咧，就喺6/4關頭裏邊就政治立場過硬啊，緊跟共產黨路線，唔係共產黨，係共產黨裏邊嘅鎮壓派嘅路線。咁、所以咧就當時咧佢就係得到呢個北京大學嘅即係黨委嘅垂青啊。咁好奇怪嘅，佢即係離校之後就喺黨委辦公室做嘢啦。咁、然後跟住就俾打本俾佢咧喺。北京大學附近就開咗一個電腦公司，係賣 Dell 同埋 IBM 嘅 computer。 嗱嗰陣時候咧，90年代嘅中國咧，對於電腦嘅需求咧就係爆發期啦。因為咧 佢自己未有。 80年代就係美國，即係我嗰陣時候我有同學，我有朋友咧就喺美國嗰陣時候咧，80年代佢就賣 Dell 嘅，佢就賣 Dell， 乜又係 因為直銷啊嗰陣時 Dell， 因為直銷 Dell。咁如果你話真係大陸嗰度咧，就壓後啲啦，就係90年代 初係， 係啦， 佢係90年代賣 Dell computer， 就食嗰浸水啦佢。 咁跟住就由北京大學即係所謂嘅投資一啲公司咧，就俾佢喺中關村嗰度咧就開一啲嘅所謂科技公司啊咁樣。佢自己承認就係咁樣賺到第一桶金嘅。咁但係佢好快就 switch 咗去做咩咧？做投資，專係落去嗰啲4-5线城市嗰度，就拍當地嘅政府。就去咧做一啲嘅即係收購啊、合併啊、投資嘅工作。 嗯， 咁咧就亦都有好多旗下好多皮包公司。咁收尾佢最快能夠上位係咩咧？佢摸通咗門路啊。 嗯， 就係叫做即係唔知點解嘅，所有中國人社會都有一門生意好發達嘅，叫 keeper。 嗯， 無論係黑幫裏邊賣老番嗰個導遊啦，係馬攬裏邊開門口嗰個古惑仔啦， 嗯， 到香港嘅特首啦，其實都可以通稱為 keeper。 嗯， 就是、香港只有兩種人發達，一係做 sales， 一係做 keeper、嗯。但係咧，其實 keeper 同 sales 可以二為一嘅，我覺得。 sales keeper 係啦 ，sales keeper， 因為佢要 sell 嘢，幫你去 sell 啲嘢啊嘛。咁啊，又幫你睇住檔嘢啊嘛。咁咧，佢就做咗好多呢啲嘅所謂嘅，佢 reach 到嘅人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簡單啊。 係 講緊賈慶林啊、習近平啊等等就是、幫佢哋嘅家族嘅成員做雕啊！ 嗯，佢其中一個咧，被即係傳媒嗰度咧講得最多嘅就係曾慶紅個仔， 個仔係啦， 就叫曾偉。咁咧，但係佢咧就反而咧公開地否認同曾偉咧就有任何嘅生意來往。嗯、但係佢公開承認嘅咧就係同習近平嘅女婿。 哦，佢公開講啊，呢個嘢喎，呢單 嗱 嗱，當時習近平未上位。 2013年 啊，佢接受访问。 唔系，2012年。 习近平个妹夫啊嘛。 2012年上咗啦。 习近平个妹夫嘛。 系啊， 邓唔知乜鬼嘢啊嘛，嗰单。 佢好似系佢家唔系女婿啊，系我讲错咗，系佢家得习近平嘅家姐嘅老公。 啊，姐夫。 姐夫。同佢姐夫。 系啊。 咁咧，佢咧就系接受一个外国传媒咧，竟然咧就。主動地公開呢個關係， 哦，咁好明顯後面有人指示佢做噶啦。如果做得 keeper 冇理由。 但你諗下，喂，阿周老闆一個就唔承認嘅就係、是、啊，曾慶紅個仔曾成，我認識佢，不過我哋冇生意來往。但又主動咧同人哋講話啊，習近平 搞嘅係啊， 喂，仲要認嗰啲，先至係。 仲要最大鑊係咩咧？係《紐約時報》報咗習近平家族成員嗰啲嘅商業網絡利益之後。 佢先至爆响口啊！ 系啊， 佢先至再惊你帮死你。 即系 reinforce 件事咧，就系想讲就 系 习近平 系 又系， 系啦， 即系咁。 咁就跟住就着草啦。 件之后噶啦，系嘛？ 跟住着草啦， 着草啦。2012年之后咧，佢着草竟然咧就系佢着草嚟香港。 系 嗱，呢个都好得意嘅。佢四年来咧。都是住在这个 IFC 的四季酒店那里。 但为什么他们对一国两制这么有信心？ 很有信心他。 但连 even 连李波事件都这么有信心。 之后都是这么有信心。 以为真的那些美女保镖可以保得住他。 你想想香港 全部都是高手 来。一国两制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几咁 几咁神圣不可侵犯。 错晒。 错晒啦。但是他当初估计错了李波事件之后没理由都估计错、啊。 其实李波之前不是一个姓姚的。 姚勇战的爸爸咯。 系啦， 系啊，仲咩神宗书店嗰个嘛？ 系啊，嗰个嘛。不过嗰个就唔系落嚟香港拉佢，系有道佢翻去深圳嗰度拉佢。不过其实咧呢一种诶，好你所讲得啱噶。铜锣湾书店之后，其实喂好清楚啊。铜锣湾书店唔系拉到嚟香港，系拉到去泰国。嗱， 桂文海咪咯。 系啦，今次呢一个嘅阿建华咧，其实你睇到咧，其实 但佢声称话自己出咗国。而療養喎，嗰、那個好似 係啦。佢而家聲稱咧，就我唔喺大陸。 咁但其實一國兩制，佢當唔通當北京係外國，咁咪即係有港獨思想喎、啊？呢條友拉去真係要即係慢慢審問喎、啊，要 仗 打添喎。 嗱，而家咧其中一個 information 咧，就依、這個阿建華咧就發咗個聲明， 但又好似鏟咗啦，跟住又 鏟咗啦， 係啊。个微信啊嘛，公司嘅微信啊嘛，铲咗啦又， 即系话国外养病嗰个就铲咗啦， 铲咗啦又， 哦，依个铲咗啦， 嗯， 嗱呢件事咧，其实同铜锣湾师个相似嘅地方喺边一度咧，其中一点咧就系话佢老婆又报警， 系啊， 跟住又烧案， 跟住烧案， 所以个剧情一路就大家留意住呢个礼拜嘅中央电视台， 系啦，有冇几时有片， 会唔会被 拍片啦， 被认罪啦， 系啦，被认罪啦， 嗱呢一个我话相似嘅地方之就系你睇到就系话佢突然之间失踪咧，连佢老婆都唔知道， 嗯。 即是说这件事呢其实也都是做得比较 仓促。 仓是啊。即是可能也都有个原因咁仓促嘅即是令到会出现一个其实报案这件事。如果不报案呢整件事没人知道的又、嗯、又没人知道的。 我觉得其实他在香港不是信一国两制而是有恃无恐。 嗯。 即是他觉得 还有人保护他。但是为什么呢我自己觉得世良讲的就是其实你话佢系咪真系对一国两制有信心咧？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好似阿细良所讲嘅，因为香港仍然系张德江系统嘛，佢认为。 咪同埋咧，四季酒店咧好多呢啲咪避难嗰啲人噶嘛，我见到周围个个都冇闪啫 ，OK 啦。 唔系佢住四季酒店都合乎道理噶、 啊。 喂，我唔使请咁多保安，喺酒店里面住就最安全噶啦。因为你要搞我嘅话，你要通过好多层嘅可能嘅保安系统啊，酒店里面嘅保安系统先至、嗯、可以探我翻去噶嘛。 同埋佢嘅活動範圍就 IFC 嘛，佢都唔離開 IFC 嘅，佢唔離開 IFC 嘅，即係根據幾年前2013年一周刊嘅報導咧，就話佢咧其實咧佢所有嘅無論用餐傾生意啊，全部都喺 IFC 嗰幾間餐廳嗰度做 嘅。Four Seasons 啊，然後咧跟住有僅有嘅運動咧就去唔知四樓嗰個平台嗰度行下，就好似個神運阿伯咁樣樣咧。 愛斯德就即係廿幾度都仲要嬲曬成身。 我估係有廿幾個美女保鏢造成嘅呢個。 虛 不受保係啊。嗱咁但係咧呢啲咁嘅 keeper 咧，其實過去咧香港都有。 嗯。 好多內地嘅大嘅企業嚟香港上市咧、 嗯， 香港好多即係呢啲揾呢啲食嘅咧，都係成立一啲皮包公司，就幫內地嘅官咧，同埋佢哋嘅家族成員咧就入非啊、 嗯。 你明唔明啊？實中噶嘛，因為你一入非之後咧，然後一上市就炒高幾倍噶嘛、 嗯， 因為嗰啲基礎投資者又係佢哋啊嘛。咁、 嗯、 所以咧就其實喺老江年代咧。是一種慣常的一種揾食的方法的、 嗯、 所以我覺得他即係從來都冇諗過要著草嘅，但我估佢就因為捲入了呢個高層的政治鬥爭啦。因為他當初篤習近平的姐夫呢一下咧係好 odd 嘅，其實 嗱嗰、那個去篤嘅時候咧係2012年篤啦，但係點解會發生在而家咧？我就覺得咧嗱、那個時間性咧，我覺得就開始你睇到呢個十九大。即係嚟緊個十九大嘅所謂人事佈局咧，而家係喐到上去邊一度咧？根據嗰啲，我都話點解大家對香港嘅局勢唔可以偏離開中國個局勢去考慮咧？而、嗯、家據說就會喐到上去曾慶紅，再上就係曾慶紅、 嗯。 大家唔知道知唔知曾慶紅係邊嘅？曾慶紅就係太子黨嘅黨魁。 嗯， 即係咧太所謂嘅太子黨咧，就以 曾慶紅為首，而曾慶紅亦都係江澤民喺上海做呢個上海書記嘅時候咧，就係佢嗰個嘅得力助手嚟。 亦都係六四之後上去北京咧。 上去北京， 其實江澤民係空降北京噶嘛。 係啊，佢淨係打一個人。 佢仲要面對陳希同呢班鎮壓幫嘅，即係李鵬啊等等呢班人，佢就係打曾慶紅上去。 但話據說。 結果就搞冧咗陳希同， 係啦，就係、是、呢個曾慶紅咧，就係佢嘅諸葛亮嚟嘅。 你知唔知突破點喺邊度？搞冧咗陳希同 點樣？ 突破點喺邊度？ 喺邊度啊？ 同阿建華有關。 誒、欸？誒？ 唔係趙建華， 唔係趙建華， 係董建華。東方廣場案。 O K。 哦。 東方廣場案。 係係 係。就係扳倒呢個陳希同嘅其中一隻棋嚟。係。所以點解阿董同阿江同阿曾係個關係咁密切咧？ 嗯。 就亦都係有關嘅，即係當時有恩於呢個江澤民。 嗯。 咁所以今次我覺得呢個建華翻去咧，就唔係淨係佢嘅問題，亦都唔係話曾慶紅添。我覺得你見到喺呢個新嘅人事佈局裏邊咧，北京市長換咗人， 嗯 嗯， 上海、廣東全部換曬人，全部換曬習近平 嘅 親信上。 最新講法就睇下韓正啦，即係另一個咧，韓正係駐守咗喺上海好耐，而家咧就係睇下韓正會唔會被對付埋啦。即係而家我上面而家講緊好多呢啲咁嘅所謂人事佈局，即係我用韓正嚟講嘅意思就係咩咧？即係你要知道而家咧喺中國裏面咧係一個好大幅嘅人事嘅佈局嘅情況 啊，進行中， 進行中，係啦，咁 包括香港， 包括香港 咯，包括香港咯，即係成個主導呢個佈局嘅咧，其實就係習近平啦，當然係，即係佢亦都我相信係。最終的政治鬥爭的贏家嚟嘅呢個係，我諗而家係已經很清楚啦。 而家拉到阿建華咧，呢、這、一個咧掌控咗成過千億的一個即係商人一個 keeper 咧，佢一定 佢攆住曬好多佢 攆住好多嘅領導人啊， 係包括阿温家寶嗰啲， 係啦，包括温家寶 有份㗎，温家寶同個家族同呢個阿建華兄 係啊。如果根據呢個一周刊嗰陣時嘅報導咧，即係有好多單deal咧。其實都同除咗啊頭先講嘅嗰個啊曹咩，唔係嗰咩慶林咧，做 假慶林， 假慶林之外咧，就係、是、有其中一單咧，又同啊温家寶有關係。咁所以咧，呢、這、一個人咧，被喺呢個時候都話啦，2012年已經係俾人入唔翻大陸咯。佢話咧咩咧？佢個 其實佢咪幕後支持情報嘅咧，有冇唔知？ 佢係咪海光先？ 佢想。佢想報咩叫做即係叫咩啊？ 聽日睇下成報頭版定咩先？ 佢點會支持成報啊？佢係江系噶嘛？ 啊，江系啊，係喎，係喎。 佢係江系噶嘛？ 但係我覺得呢、這個嗱，當然啦，亦都係越境執法嘅問題咧。所以我就話好奇怪嘅，其實佢呢啲嗱好多喺美加咧都已經嗰、那個。美國曾經奧巴馬都警告過嘅，喂，大佬你唔好嚟我地頭搞喎，咁樣，即係話佢唔係淨係香港係咁搞嘅喎，佢喺美加、澳紐都係咁搞嘅喎，而家係。 但係依一個咧， 追貪官咧，追到去嗰度 嘅。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咧，我話呢個報導咧，其中一個 key 嘅關鍵嘅句咧，就係話呢一種嘅手段啊，呢個A 一頭條咧，即係蘋果咧，佢話依一嗰個消息嗰個人講，佢話呢一種嘅手段還會發生在更加多外逃人員身上。 嗯， 但系佢讲咗噶，其实喺追美国嗰啲噶，佢而家系 系啊， 好似阿令计划个大佬都腾紧震啊，我谂真系， 即系话咧，而家习近平要处理嘅事咧，系会用一种嘅非常手段，因为点解咧？呢一班我哋嗰阵时讲话攞官啊嘛，攞官系咩啊？咁样就话啲屋企人咧就去晒啦， 喺温哥华 去晒啦， 冇通脚啦， 一个 学生可以喺温哥华买几亿嘅楼咯， 系。咁佢而家咧應該用一種嘅非常手段咧，唔單止係拉人封艇，仲要追翻你啲錢翻嚟，仲要追翻你啲錢翻嚟。咁咧呢一個，所以你睇到阿建華呢一種嘅即係江派人物咧，今日會被一種咁嘅非常手段拉翻去咧， 強力部門拉翻去。 你可以預計呢種嘅方法咧，會繼續。 同埋我估就唔係因為佢添啊，係因為佢個 clientele 嘅 list 啊，其實阿李波嘅問題 同一樣啫。 佢要做嘅嘢係 其實一樣嘅啫。 佢要熬曬李波後邊邊啲人幫你手散佈嗰啲咩習近平的情婦啊啲咁嘅 書啊，而家就係佢後邊嗰班 client。 佢而家就係啊，佢而家就要揾翻曬。 因為佢而家話佢係反習集團嘅成員之一嘛，依個阿建華咧，佢話係反集嘅集團啊，哇！呢個罪名好大啊， 唔係解散咗啦咩？已經自從呢個薄熙來拉咗之後，乜又有咩又 地下嘅嘛？ 你以為仲解散咗啦？已經 係咯，周永康又拉埋咯， 咁仲有啲咧， 咪仲有曾庆红咯， 曾庆红咯，仲有咧， 江泽民咯， 系咯。 嗱，江泽民唔系话就嚟死啦咩嘢？ 江泽民咧就最近就话， 我觉得佢好似卡通片里边嗰个 Millions 咁啊，而家系永远都不断翻生嘅。 系啊，最近就话要 真系好似 Millions 咁， 而家要喐佢个仔嘛，喐系江泽民嘅仔嘛， 好大把啦。如果你要揾嗰啲就。即系实有嘅、哦，其实个个都有嘅。温家宝个老婆啊， 所以咧，习近平上台之初咧，大家唔知道可能唔记得咗啦。好多有关咩咧、嗯，就系、是、佢要召翻佢个女翻嚟啊，佢、 嗯、 要斩断佢嘅家姐嗰啲生意关系网络啊，嗯、叫佢唔好再做啦。 嗯 嗱、嗯，其实咧，即系话咧，依个系符合当时我睇到嘅中国新闻里面咧，习近平嗰个布局咧，好几年前当佢一上呢个位嘅时候咧，你睇到佢就已经布局就系话，我要我自己。家族嘅嘢全部首先處理曬先， 嗯， 處理曬斬曬先， 嗯， 然後跟住咧就會逐個逐個喐。大家覺得似唔似《狼爺榜》嗰個嘅即係劇情啊？即係話咧，佢要報復咧，佢要逐復仇咧， 剪曬佢啲腳， 剪曬係啦， 逐個剪曬， 逐個剪，到最後其實就係要去到嗰個皇，即係個皇帝嗰度。 嗱呢個我都有似嘅，你掹即係扳倒周永康都係一樣嘅 啊。 喺之前咧，系山西帮跟住石油帮，系、嗯、所有周永康嘅马仔剪剩周永康一个， 嗯、 然后最终就系拉佢落嚟。 嗯， 其实个手法都一样。 佢就去对付周永康之前就剪佢下低 脚、嗯、剪晒嗰啲啊。 但系剪周永康其实都系到最后个目的系想剪阿江泽民 啊。肯定系咯。唔系，所以我就话嗱，呢、这个就好多时候有啲人就话，诶、哎，共产党就乜都系假嘅，所谓江斗、集江斗咧，其实都系假嘅我哋就叫做一介草民咧，系唔知道中南海发生咩事、 嗯。 但我哋只可以去谂一样咩嘢咧，就系即系对香港嘅利益嚟讲咧，一个乜嘢嘅 scenario 咧，系可以令到过去嗰段时间个局面可以慢慢改变过嚟。我唔理你支持佢嗰个系边个，而家好明显支持阿林郑个系统嘅人咧，就系旧六八九系统嘅人。 系啦， 嗯。 所以呢個就好清楚噶啦，我覺得已經即係 no doubt 無庸置疑。即使佢話冇證據，即使佢話睇唔到都好，嗰啲咁嘅漁農界選委，大佬唔通真係貪你林鄭唔中意食呢個冰鮮雞咩？係嘛？點會走嚟咁樣嗰度即係咩啊？所以我就話呢個亦都係牽涉到同對香港嘅睇法，你唔一定信成報嗰種講法，我覺得咩集光鬥啊呢啲咁嘅嘢，可能集都係一個即係最終一個暴君，一個操控一切嘅暴君都唔出奇。但只不过就在现在这个局面下面，当他的权力开始出现一个所谓分散的时候，或者一个斗争的时候，可不可以借着这个时机去将一个比较正常的人摆在香港特首这个位置呢？我觉得香港人想的是这件事嘛、是吧？你不需要理习近平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我觉得是这件事不到我们可以去控制得到的、都是因为那个中共的政治实在距离我们太遥远，第一、第二个力量对比底下，我们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可以动摇到那些什么、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当他真的不是铁板一块的时候，有没有松动的位置可以熬喐他呢、如果熬不喐的话，我就说未来的十年如果是由一个梁振英这样的做法，我不觉得梁振英完全都是他自己度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有北京的人、甚至是高层的领导是授权示意他这样做，包括到而家仲仍然死而不僵地去撩港獨，屌佔領維園都諗得出嘅，真係 光復年宵， 光復年宵都諗得出嘅，諗啊，即係方死唔知，仲要喺左報頭版嗰度登， 咪依個又係顯示出佢哋咧，真係都好 desperate， 好 desperate， 我覺得係， 即係呢啲咁嘅屎橋。 但係我覺得佢係錯咗一樣嘢，佢高估咗香港年青人嘅勇武。 喂，如果是这样你真的。 持久力。 对呀、即是和持久力啊，真的。 你真的顿得很紧要，因为为什么呢？喂，都说黄台阳都说要搞什么了， 要跟泛民合作。 泛民合作。 对呀，一个就在哈佛读书 了。对呀，两个就走了。 由 BB 就做 cosplay 了。 对 系咯，阿鄭松泰就做社區服務啦，咁做啲 咩？系咯，鄭松泰嗰啲就話 教主又 搞社運啦。 誒，呢個陳雲又要同美國領事開會咯。 啊， 我唔知做乜啦，真係。 係咯，咁所以其實你如果有睇新聞嘅，你都知道呢一個光復光復嘅咪維園， 光復維園 係唔會有任何嘅號召力嘅，唔會有人即係出嚟。 唔係，我覺得佢係咁樣，呢啲叫做咩咧？湘西趕屍啊！ 即係咁樣，即係自己貼到符出嚟咧，就諗住有啲殭屍會走埋去，有啲傻仔會走埋去跟。咁到時咪又係變成一件事咯。 嗯， 係嘛？咁但係我估就係今次就我諗佢真係，即係自從上次 蘇聯， 唔係上次包圍中聯辦係幾時啊？ 哦，嗰、那個係 勇武唔起嗰次咧， 係啊，嗰次係咩嚟噶？ 十月好似係嘛？ 嗯， 好似係。選完之後 DQ 人大釋法，人大釋法遊行 係啦，人大釋法遊行嗰下，你已經睇到咩噶啦嘛？即係搞唔起噶啦嘛，已經 係啊。 咁但係我覺得佢哋都係始終係一樣嘢，都係比較 old school， 即係用開嗰啲招數咧，要轉招咧好困難，即係所以都係用翻嗰啲方法，就諗住今次就叫做光復維園出嚟 啊。 咁所以你見到嘅其實就等於嗰日喺。吹大雞叫白狼在台北襲擊呢個黃之鋒嗰次，我覺得很奇怪嘅，知唔知？即係我不覺得主管香港事務的人是會蠢到用呢些方法去對付黃之鋒，係嘛？而家台灣隊咗出嚟啦，呢個警察就係話當時竹聯定四海是要幾個巨頭喺到現場壓陣嘅，佢話根本上一定是對岸吹雞，在台北呢場大龍花，咩同心會啊嗰次啊。咁你仲有香港呢？咁你可想而知，你一路係 trace 到，其實係如果呢個系統亦都係黐埋去支持林鄭嘅話咧，香港未來嗰五年、十年咧，如果你唔能夠同呢啲咁樣嘅，即係我都好唔想用呢啲咁嘅字，其實係啲邪惡嘅力量嚟。係即係將香港變成大家呢幾年點解會咁抑鬱呢？其實係因為香港，我哋生活咗咁多年，香港出世長大，七十年代一路到而家六七暴動之後啦。其實五十年啦，由六七暴動之後，其實我哋有幾可見過呢啲咁樣嘅政治手段嘅方法喺個社會嗰度橫行。你諗下，由你林慧思事件開始，其實就係由對付法輪功開始，係嘛？咁你自然就諗到究竟邊一啲係人喺幕後指揮緊呢樣嘢？喺中共邊一個系統嘅人幕後指揮緊呢樣嘢？雖然法輪功的文宣裏面一面倒地捧責可能有些愚蠢，但是他們也很清楚知道針對他的就是江的人，由清關會開始，又是周永康系統，其實這個都大家都 是周永康 系統，你隨便問一個就算不是法輪功的人都說得出的了，其實就是周永康系統。那你想想香港跌入了一個這樣的，我經常都說英國最亂的時候北愛爾蘭共和軍會不會走來香港放炸彈？是嗎？在貝爾法斯特放完之後會不會在這個中環放？是嗎？英國的政治鬥爭會不會引申來香港？即我覺得這個是令到香港人最厭惡的其中一部分，不是林鄭說錯什麼，我覺得而是我們對於內地那種政治那種的落後和那種的粗暴，大家都很厭惡的。你任何一個正當的人家沾染了這種這樣的政治，那個是不歸路的。大家改朝換代的意思希望是有個新氣象，真的換過一班人是走回真的中部正路 少少 而林鄭居然說梁振英那句繼承他行之正道，一個他在他身邊這麼密切的工作的人是看不到梁振英的政治手段是多麼就是哪吒 啊， 而这样的人，第一，如果他真的看不到这个人的智商很有问题，也都不升任做特首，如果他看到不出声，在竞选里面还要帮他隐瞒，这个人的 integrity 更加大问题，两样东西都不能做特首，所以曾玉成说得很啱，他说每一个候选人都要回答他怎样看梁振英这五年，他有讲过的，他公开讲，所以我就说任何传媒举办什么 Q 论坛都好，一开波第一样东西问任何候选人都一样东西，无一例外，个个都要回应的，就是你怎样看梁振英这五年，你还要是追问你觉得哪一些东西是要改的，曾俊华有讲过，他说有一些东西是要改变的，你要具体讲是什么，林郑你说要继承的，你只是讲了继承那些东西，房屋啊，开发土地啊，这些东西，那哪些东西你是要 get rid of 的呢？哪一些守法管治的方式他只是说要更加包容，那即是什么呢具体，如果你说这样给他胡运过关然后拿到个高民望，那香港人就抵 Q 死，我觉得。因为你连一个 正常的公民的责任你都没有尽到。 还有是受过教训受过梁振英五年之后还要中伏。那真的是低 Q 死的。 我觉得是的，你留意一下。如果不是，坦白说林郑现在的民望应该跟梁振英是差不多。 嗯， 他冇可能嘅民望係高過梁振英嘅，其實。 對上一次我唔記得咗係蘋果定係邊一個咧，就話林鄭就唔知29%嘅支持度，支持度即係、支持佢做特首啊。咁、葉劉就20%，即係我就覺得佢繼續咁落去嘅時候咧，就會絕。 我想中央的困境是什么呢？ 很大机会呢，就是 我都会帮叶柳吹谷下他，等叶柳的民望超越林郑，那就大镬了。他不是第二，即他不是张国荣，他是蔡枫华。 所以 谭咏麟到蔡枫华，其实中间都还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所以呢、香港市民呢真的不要觉得你自己完全没有事可以做。我自己觉得呢，在这个民望工程当中大家是可以参与。 其实我觉得发动起上来 是可以参与的。 现在已经是。 是啊，就是你咧一系就投俾阿當然阿胡蘇貞啦，如果唔係咧，你可以投俾阿葉劉， 係真噶， 是打一個，即係你投俾葉劉咧，就令到佢咧可以高過林鄭，林鄭就壓尾。 哇，咁啊大鑊噶！我話俾你聽，真係，如果要陰點嗰下 啊， 係嘛？咁田北辰又會出嚟喊冤 啊！呢啲又係策略投票，你雖然冇辦法投票俾阿胡選即係選特首，但喺民望工程咧，大家可以幫到手嘅。 大家或者俾啲橋啊，葉劉。 啊、 真系噶，我觉得叶柳而家系欠缺呢、這个， 唔系啊，叶柳而家咁傻下傻下，反而 我成日我上一集我讲过噶，叶柳应该走一个 coach figure 嘅路线， 抬多几次脚， 系啦 ，coach 嗰啲就系、是， 唔系啊， 即系唔系正路嘅， 我喺网上见到张相系唔知系真定假，叶柳着一件开胸衫， 但系我留意过嗰张相条颈同个胸嘅色好似唔 系 好， 系咪做嘅咧？嗰张 我觉得系假嘅，呢 啲我研究 下。你怀疑系假，即系都几真噶咯？ 唔系，因为最主要就系嗰个低胸装嗰个身材， 呢啲最清楚，因為佢同阿葉劉影過相嘅，即係近距離接觸過嘅。咁可能 Lens 研究， 你 send 俾阿 Lens 研究話， 咪揾到啊！我今日見到幾暈啊，真係哇眼冤。但係即係 唔係嗱？如果我係葉劉啊，我聽日就去見嗰個胡世全 啊， 全世界冇人理佢， 係 咪啦先？呢個係新聞嚟嘅喎，真係 啊， 係嘛 啊對話 係啦。如果另外就係咩咧？嗱，有啲一定會見你嘅，你咪見泛民咯。 嗯， 系乜？我觉得既然你话，即系 佢而家话对同泛民好有期望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佢对泛民好有期望嘅意思，佢认为佢有机会系泛民俾到啲 同埋我觉得佢唔好见嗰啲咩蔡坚医生嗰啲冇用嘅，嗰啲出嚟冇生低嘅。 嗯， 你要见嗰啲譬如啊公民党嘅杨岳桥啊，阿 Tanya 嗰种咧， 系 咁你大家可以做场戏啊嘛嗰啲，咁佢哋都系争阿林郑噶嘛， 嗯， 即系我觉得有几个层面嘅 campaign 嘅，我觉得除咗胡苏就自己。几会滚雪球咁行 上嚟 自动波咯，我觉得、 上嚟城寨咁 系啦。如果大家有时间就 spare 少少时间去帮阿叶柳做啲好啲嘅台，系啦嗱，或者阿 Lens 咁中意画公仔咯，系嘛？咪画多啲呢个咩咯？叶柳嘅 美图 FF 嗰啲咯，系啦。 所以我話係啊，即係大家喺選舉委員會嗰度咧，已經係學曉咗個教訓，就係唔好覺得自己冇嘢可以做。同樣地喺今次呢個特首選舉當中咧，喺個民望嗰方面咧，大家係可以參與，製造一種嘅現象出嚟啊，令到咧呢個嘅 林鄭 嚇執低林鄭嘅民望 係啦，執到佢變咗蔡枫華咁啊，差唔多我覺得係咪？即係你如果唔係嘅話，你都話誒爭好少啫，叮噹碼頭 啊， 咁啲左部就會發動呢個輿論咧，就係話誒呢個。抽样偏差嚟啫，个佢咪自己整个咩新一代协会啊，咩香港研究社啊，咪整啲假铺出嚟，就话系林郑领先咯。咁、到时都话，两边都唔可信嘅、大家都唔得噶啦，咁样、即系整到即系个民意调查变咗冇公信力。 系嗱，虽然我哋咁讲咧，我唔系喺度鼓励大家造假，因为点解质低佢咧？系嘅意思系咩咧？我话策略性咧，就系你其实唔需要净系考虑投俾阿胡苏贞嘅。你係可以考慮投票俾阿葉劉， 咁 到最後咧，其實呢個唔係作假，而係因為咧點解咧？成件事你都係為咗即係要令到咧林鄭嗰個民望咧， 咁咪假 係向下，即係話你冇做假，你只不過係你唔投票俾林鄭啫嘛，即係其實係一個道理嚟嘅啫嘛，啊咁所以咧，大家係可以考慮呢個方式咯。 同埋你會可以就係咁咯，即係叫做一膽拖一腳咯。 啊， 係啊，嗱，如果唔中意胡蘇嗰啲，就遊說佢哋支持林鄭， 自己分票，自己屋企嘅咯， 支持阿葉劉咯，我覺得係。 啊， 咁當然你就話呢個唔係一個真選舉啦，但係實際上個客觀效果咩咧？ 就算即係我成日都話嘅，如果一個西環控制嘅高密度候選人咧，呢個係對香港係最不利 的。 即係當然你好似 incompatible 咁啊， 嗯， 但正正就林鄭身上，點解佢要 handpick 佢咧？就係諗緊 起初係諗住， 就係諗緊呢樣嘢啊嘛。點又有民望又聽話， 哇，仲有強， 仲殺曬咩咁樣？係咪？我叫佢東啊東，西啊西咁樣。 係選大家如果記憶知道咧，即係十二月嗰陣時候咧，係選咗佢，即係應該話中聯辦，唔係應該話阿董建華抱抱佢之後咧，係先至發生西九門，即係話咧嗰陣時嘅林鄭咧。当中联办是属意他、出选的时候呢他的民望是高的。 高 当时是很高的。 啊、 所以好像世良你所说的当时他的如意算盘就可以找到一个高民望而是受他操纵的特首。 其实他是想 repeat 什么呢我觉得他整个 scenario planning 呢就是2005年董建华落台那次。 啊、 参考不是参考上一次。 嗯、 所以如果你要看通整个布局和林郑的 campaign strategy 呢你就要睇翻零五年曾蔭權嘅 campaign strategy。 嗯嗯， 當時咧三高，高民望、高提名、高得票。 嗯 嗯， 我覺得支持林鄭嘅中央領導人係俾咗個咁嘅指示。 嗯，佢要高票得當選嘛？大家記得啦，因為而家話要佢當高票當 選，高票當選仲要高票提名同埋高民望。 係、 啊、啦，嗱、嗯，但係問題就係咁啊！呢十年嚟，我相信好多嗰啲無論喺北京好、香港好，好多人係冇。認真去看到香港的社會的變化、 啊、 你留意一下、今天我看南華早報它都是 based on 一個 survey 的一個學術的研究、嗯、就是說即今屆立法會選舉其實多了 16% 是年輕人出來去投票嘛、 啊、 那個 conclusion 就是說是雨傘運動的結果 是雨傘運動的結果我覺得雨傘運動冇短期嘅政治成果， 啊、 但係我成日都講啊，其實佢唔係失敗嘅咩咧，佢係 enlighten 咗香港人， 嗯、 包括一啲好傳統嘅家庭，佢唔討論政治嘅家庭都好，我都話而家拜年都要討論林鄭係咪衰人， 嗯， 係， 喂呢、這個就係一個政治啟蒙嚟嘅喎，其實係、以往頂咪睇安德尊睇嚟做乜嘢啊，係嘛，嗰啲咁嘅垃圾，嗰啲 TVB 嗰啲咁嘅賀年 show， 嗯， 係咪？再唔係就薛家燕啦，咁你總好過即係而家你都會大家都要。講啊！而家甚至因為佔領結束冇咗黃絲藍絲之分，我覺得已經啊。Even 你話對 law and order 好重視嗰班人，唔代表佢哋支持西環。 嗯， 係咪呢個係過去一個好錯誤嘅 assumption 嚟嘅？其實當然佢對佔領運動好有意見，因為呢班人好重視 law and order。 嗯， 可能係中產啊，可能係上咗岸嗰啲人啊，等等。 其實仲有一件事咧，我覺得係幾 critical， 後屘係俾阿六八九走甩咗啦，叫橫州事件咧。其實當時都好多藍絲咧，都係覺得呢件事係唔好嘅，即係叫官商鄉黑勾結啊。嗱、嗯，嗰、那個咧，朱海迪其實係做得好好，好漂亮嘅。依單嘢本來係做得好漂亮，加埋阿姚松炎呢啲專家， 收尾俾宣誓扯咗走啫。 俾宣誓扯走咗嘛？如果否則唔係嘅話咧，呢件事亦都係你睇到好似話雨傘運動之後所謂嘅黃絲藍絲好似好分裂，但係其實對好有啲事件咧，大家嘅意見咧係走翻埋一齊嘅。呢件事。所謂的官商鄉黑勾結是會損害到很多香港人的實質利益。 嗯， 啊這個呢就算嗰陣時即係話 law and order 嗰班友仔，即係好注重 law and order 嗰班友仔，都唔會認同呢。 但佢都會支持阿胡蘇嘅，而家呢班人都 啊， 有可能啊，即係佢唔係話即係再係咁樣對立啦嘛，因為嗰個都係建制派啦。同埋我覺得重視 law and order 應該支持葉劉同胡蘇啊，兩個紀律部隊做過，一個做海關關長，一個做保安局長，係啊。 葉劉仲人民入境事務處處長添嘅， 做過入境處 處長，做過入境處處長嘅佢， 咪咯，咁所以我就話，如果重視攞人 order 嘅，應該支持佢兩個喎，應該係 啱啊， 係咪？因為都陀有冇陀槍啊？入境處 有嘅， 有嘅， 有槍嘅，啊唔係喎，海關先有槍，海關有槍，入境處應該冇， 應該冇嘅，應該 啊，海關就有嘅， 咪咯，咁所以我就話，而家當然好多人就覺得大局已定啦，我覺得。即係有見到即係鋪天蓋地呢啲咁嘅宣傳攻勢，咁但係我成日都話咧，阿林鄭係進入咗一個 Murphy's Law， 嗯， 即係錯得嘅都會錯， 嗯 嗯， 個原因唔係話因為佢粗心大意或者冇幕僚啊等等，都唔係，而係佢啲人會用咗一個唔好嘅 perception 睇佢咧， 嗯， 自然就會主動去揾錯處， 嗯。 其實任何政客咧，總會有各種各樣嘅漏洞嘅。講一句嘢， 又好做一個 event 又好。所以很多人就話：，誒、哎，佢只要一到二年初七嗰場大 show 出嚟，就民望就會升。我自己估計年初七嗰場大 show 係會令到民望會跌。 嗯， 正正就因為嗰班人，我唔知佢哋有冇聽節目啦。不過都攔唔住噶啦，我覺得佢哋要衝出嚟柒嘅話就。 咪而且咧，我自己覺得咧，好似你所講嘅，即係而家因為已經對阿林鄭有咗定見之後咧，包括佢同阿梁振英之間嗰種嘅即係親密關係啊，同中聯辦嘅親密關係咧，所以 even 任何其他人黐埋去咧，譬如好似任志剛以前曾經都叫做走嘅時候咧，都好多人都覺得佢嚇。 我覺得其實佢做個有做過唐營嘅咩啦核心啦。 嗱、 嗯， 你嗱我嘅意思，你黐埋佢咧，喺如果喺你除咗個民望咧，係對阿林鄭嚟講咧，你嗰、那個即係、就是、大包圍咧，其實對佢冇幫助之餘咧，連黐埋佢嗰班友仔咧都變成 negative。 如果你係一個而家嚇，譬如好似梁卓偉咁樣，即係廣大醫學院係主任、有頭有面嘅人，佢都唔黐埋佢啦，佢都插林鄭啦。 嗯 即係你見到，我成日都話呢個係一個觀感嘅問題。 嗯、 即係你由小桃園係嗱六八九都係咁噶，又高佬和，又勝。我唔覺得六八九識高佬和。 嗯， 問題佢撐高佬和撐佢就係問題啦、 嗯。 撐到咁出位添，咁、你又好假的肥仔啊，又朗晴村事件啊，咁好啦，正當人家彈開啦。 嗯， 我覺得而家佢林鄭會進入呢個咁嘅局面嘅。 嗯， 説好了的羅志光有冇出現咧？ 嗯， 何喜華有冇出現咧？呢啲人敢唔敢出現咧？ 佢以為有，佢以為有 撐林鄭啊， 係 即係佢講唔見咗啦。 係啦，羅志光唔知 係嘛？點敢咧？點敢撐咧？因為你好簡單，你見到嗰邊哇，大佬個個都古靈精怪，又公仔人、又剩咁樣，你覺得撐六八九係一個第一就 bad taste 啦、 嗯。 你等於黐埋嗰班鄉親黑、黑幫一樣。第二咩咧？核突啊嘛，自己都，除非你係冇得撈，所以一定係深圳大媽就係咁樣啦。係、外援，佢唔覺得冇所謂。 嗯、 但如果你是香港仲要是建制里面譬如一间大行的老细会计师行好测量师行好、你怎么原本姚松炎怎么赢呢、喂姚松炎的界别很保守的很多 是啊 是 啊 是啊是啊原因就是那些有都很憎六八九的支持者、为什么找到那些扑街在那里、而且林郑就回到这个这样的剧本那里真的好笑我觉得真的、我估计他七号站初七站台那些总会有这些这样的口不择言的深红政客在这里、陈永琪之流是不是除非事先每人就毒哑晒他 们。不让他们来。 不让他们讲对白。或者来到之后呢就要将他们禁闭在这个房里面出来拍完照之后即刻送走他们。如果不是你阻止不到的话我当你撑五十人来了。是不是有几款人是会跟这些搵食的。第一款叫做不是舊電池添，我覺得是一個叫做循環再用的飛機杯。 嗯， 嗰啲叫做 好惡劣， 係好惡劣啊！ 好惡劣， 舊電池你都話未即係未流啲水出嚟嗰啲，即係而家嗰啲你講任志剛嗰啲係循環再用的飛機杯嚟㗎，大佬啊！你以為用佢攞到飛咩？ 嗯， 咁啊，你睇胡蘇有冇呢啲咁嘅人咧？冇。 嗯， 但係乜民意會唔會覺得佢冇人撐佢咧？如果你再攞翻，我唔知仲有冇嗰啲咩葉樹坤啊、馬時亨啊嗰啲。啊，話時話，馬時亨其實牽涉入去呢個阿建華呢單嘢嘅，你知唔知啊？你記得有一間叫南山保險收購台灣。 南山壽誒、南山人壽嚇、啊。 南山人壽柯清輝。 係係係係柯清輝。 馬時亨。 馬時亨係係係。 中間幕後操縱就係呢個建華啦。 哦。係啦。 嗱呢單嘢 幕後金主。 話俾你聽啊。 但係咧後尾咧， 而家馮馬時亨就話唔識佢啊。 啊、馬小馬不識佢喎， 係啊， 呢、這個好可疑啊，因為嗰陣時候咧，其實已經有新聞報道咧， 佢做 chairman 噶， 佢做 chairman 啊嘛， 啊， 柯清輝就做行政總裁， 行政總裁係啊， 咁由嗰陣時候咧，趙建華仲係未曝光，後尾就俾人話揭發佢係幕後金主， 跟住台灣嗰邊收購合併嗰邊就 stop 咗啦， 台灣就話唔要啦， 唔要啦，因為知道紅色資本啊嘛， 係 係，本來台面係柯清輝嘅嗰陣時候，話柯清輝馬時亨咪講知咯咁樣， 咪嗰陣時你都覺得好奇怪，點解會請咗呢兩個人投入去 咧？我睇 咁嘅硬滋滋嘅公司， 听都未听过嘅乜乜人寿 啊！系啊，仲要系台湾又唔系即系大嘅保险公司。 嗯 啊，收尾原来又系即系